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农历3月29，北京晴，19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向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致贺信。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京举行，张德江主持。 国办印发意见，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 18届中央第11轮巡视整改情况开始公布。 央广时评：扫除圈子文化，净化政治生态。 黑龙江大庆培育壮大接续产业，实现经济由负转正。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在海湖庄园会晤，近日又进行了很好的通话，达成重要共识，受到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积极评价。当前国际形势迅速变化，中美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就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十分必要。习近平强调，双方工作团队要加强协调，做好总统先生年内访华筹备工作，早日开启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相关安排。特朗普表示，我对两国关系发展感到满意，对中国人民充满敬意。美中双方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十分重要，我期待尽快同习近平主席再次见面，并期待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决反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同时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只有有关各方都负起该负的责任，相向而行，才能尽快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我们愿同包括美方在内有关各方一道，为朝鲜半岛和平、东北亚和平、世界和平共同努力。两国元首同意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时政解读：为何短时间内中美元首再次通话？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大家可能也不难发现，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的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今天上午的通话就是双方这种密切沟通的最新的表现。中美作为两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元首保持这种密切的沟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对两国是好事，对国际社会也是好事。如果下一段时间两国元首还有类似的沟通，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有什么惊讶，我想这可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再仔细阅读一下今天的消息稿，也可以发现两国元首在通话中也再次同意要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比勒陀利亚召开。习近平强调，中南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的重要行动。机制的启动将夯实中南关系的民意基础，有力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习近平指出，这次机制活动期间还将召开中非部长级医药卫生合作会议。中非卫生合作是中非友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有关各方携手同行，深入推进中非卫生合作，造福中非人民。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非洲2063年议程描绘的非洲梦高度契合，中方愿同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国家一道，携手开创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央广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对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部署。通知强调，各级要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党委机关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习，迅速传达到基层党员干部。 各级要聚焦做合格党员，真学实做，坚定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测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认为，修订草案经过常委会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关于证券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充分考虑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完善证券交易规则，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突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会议听取了关于核安全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13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台湾省出席13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商选举方案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标准化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做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建议改革试点工作延长一年。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的议案的说明，司法部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听取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报告，工信部部长苗圩作汇报。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苗圩表示，近几年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新突破。 2016年，化解粗钢产能6500万吨以上和煤炭产能2.91亿吨以上，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推进收费清理的改革，取消减免涉企行政收费，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关键产品和装备智能化步伐不断加快。 苗圩指出，下一步要把推进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将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牛鼻子，实施好钢铁、煤炭行业僵尸企业重组处置工作方案，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化转变。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还听取了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作汇报。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2016年，全国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达标城市同比增加11个，但是部分时段污染加重。 京津冀区域供暖期间 PM2.5 浓度为非供暖期浓度的2.4倍，即12月就发生5次重污染天气过程。 河南、北京、河北、山东优良天数比例不到60%，山西、江西、安徽、陕西等省份优良天数不增反减。水环境质量方面，总林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土壤环境方面，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工矿企业及其周边土壤环境问题突出。陈吉宁表示，环境执法力度明显加大。 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份数和罚款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8%和56%，实施2日连续处罚等5例案件数量同比增长93%，排查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64.7万个，95.5%完成清理整顿。 2017年环境保护工作主要目标是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9%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3%，地表水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68.3%，劣五类水体比例下降到8.4%。 着力解决燃煤污染问题，特别是北方地区冬季供暖期闪煤问题，在重点区域建立禁煤区，开展重点行业环保专项整治，坚决依法取缔散乱污企业，加大重点行业供暖季错峰生产力度。 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昨天起全面启动，已率先入驻湖南、福建两省，将对地方环保不作为等问题进行全面问诊。央广记者杜新萌、傅磊、彭建军报道。 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将分别对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七省市开展环境保护督查工作。从前期督查情况来看，各地普遍存在环保压力传导不足、部分措施不落实的问题，还有一些城市治理设施建设滞后，导致污水直排突出，地方发展冲动更是屡屡突破保护红线，部分自然保护区生态出现退化。通过督查，一大批地方环境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中央第六环保督查组组长吴新雄强调，在湖南督查期间也将紧盯突出环境问题， 重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其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反映的身边环境问题的例行例改情况，重点督查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情况。 根据安排，第三批环境保护督查将进驻一个月左右。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就构建地沟油综合治理长效机制作出安排部署。意见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强地沟油综合治理作为当前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任务，着力在强化源头防范和监督执法，推进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下功夫，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地沟油违法犯罪的土壤，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无安全之忧。 新华社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布18届中央第11轮巡视整改情况。北京、重庆、甘肃三个接受巡视回头看的地方党委首批公布了巡视整改情况。从公布的整改清单看，几个地方党委提高政治站位，聚焦政治整改，突出问题导向，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整改。例如，北京加强党的领导，把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的要求落到实处；重庆进一步坚决彻底全面具体地清除博王思想遗毒；甘肃针对扶贫工作统筹协调不够、资金与项目错位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新华社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3月31号，2017年以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588起，处理11037人，给予党政纪处分7644人。 央广时评，扫除圈子文化，净化政治生态，撰写赵九霄。天津市委最近针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圈子文化的顽疾开展专项整治，市司法局200名局处级干部，有440名亲属在本系统工作，负有责任的33名干部已被严肃问责。正在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也展现了圈子文化的剧情，一个汉大帮，一个秘书帮，小圈子勾连成腐败的黑色链条，触目惊心。圈子文化或钱或名，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总是谋人不谋事，动不动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要么把权力视为私产，拿干部当作家臣，将上下级关系看成人身依附关系，用亲疏远近组建个人王国，要么整天琢磨找门路、套近乎、抱大腿，网罗亲朋故友，攀附同乡校友，进了班子还要挤进圈子，找靠山、搞依附、拉关系。各级组织一旦染上小圈子、小山头这种癌细胞，就会侵蚀党的机体，恶化政治生态。当山头代替了组织，圈子代替了班子， 民主决策变成摆设，干部选拔只论亲疏，唯圈是举。党性原则何存？党组织的战斗力何在？因利而聚的圈子，从抱团取暖到抱团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出现塌方式腐败和系统性违纪，也有不少前车之鉴。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针对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划出了严格禁令，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只要有人踩底线、越红线，严格依纪依规处理，坚决刮骨驱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人情社会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中国文化更强调君子团结众人而不结党营私。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推进，圈子文化必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同志情谊清清爽爽，还政治生态绿水青山。 罗汉虾其中一只是炸的，包裹的是虾泥子， 虾头油焖，虾尾油炸，九只虾两种吃法，取十八罗汉之意。这就是传说中的满汉全席中的一道菜品。 它这个东西原版的东西展现在咱们这儿，谁也没见到过。 然而故宫方面曾明确，满汉全席在清朝宫廷并不真实存在， 只能是这么一个叫法，叫满汉全席， 也没什么可惜的。只是说实话，你这手艺这 没 点 展 示 了。 将来不会再有一个徒弟摁在你身边一下干十年、干二十年的了。传承， 反正一代一代越传越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十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满汉全席忆精华》。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今天播出吴晨用建筑搭建城市梦想。 这里是北京前门外有近600年历史的商业街大石栏，是离天安门最近、保留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吴晨在这个项目的改造和复兴上付出了人生最好的14年。 一种坚持是能让你有勇气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最大的一种动力。 时光总给付出者以馈赠，北京大石栏地区保护、整治、复兴规划与实施等项目分别获得了美国世界冰水设计奖和入围英国皇家规划学会100周年优秀设计奖。他主持设计的南京南站也荣获了英国立面设计协会的立面设计奖。但在吴晨的办公室里，这些奖杯并没有摆放在显眼的地方，占据正中位置的是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晨比父亲吴良镛看起来时尚得多，却一样有着建筑师的理性、严谨和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建筑和每一项设计始终如履薄冰。 不管你是设计高楼大厦，你还是设计巨大的交通枢纽，老百姓都有权利来品头论足，他们才是真正的这些建筑的使用者。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2017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昨天在西安开幕，集中展现了航天事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央广记者刘涛、马哲报道。 几天前，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成功交会对接，即将验证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为我国未来空间站建造奠定基础。我国航天技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早已和日常生活交会对接，普通人身边的尿不湿、微波炉、防弹衣、手机导航都有航空航天技术的影子。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田玉龙认为，航天创造美好生活，创造意味着改变，航天对人的影响是无穷的。 没有不能做到的，只有想不到的。航天是能改变人的生活， 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生活的品质，增加人类生活的乐趣。 河北雄安新区日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部署当前规划建设工作。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报道。 雄安新区临时党委书记袁同立表示，当前要突出重点，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特别是正式拆征地之前的群众工作，我们要把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深入。 雄安新区筹委会组织雄县、安新、荣城三地基层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组，已分赴新区起步区范围内的农村，确保各项政策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边继云： 比如解决好群众还有企业搬迁腾退过程当中的现实困难，要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河北省还将加强政策创新和储备，全方位深度加强与北京对接，把优质资源吸引过来。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王立忠： 重点呢是从投资、财政、金融、土地这四个方面来进行细化研究，在省级层面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来支持新区的建设。 黑龙江省大庆市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讲话精神，转方式、调结构，以石化产业作为接续产业，积极探索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运行由负转正。央广记者毛庚北、迟松报道。 在大庆石化公司塑料厂车间里，一袋袋高密度聚乙烯树脂颗粒正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打包装箱。我们平时喝的高端矿泉水瓶盖就是用这种颗粒制作而成。塑料厂工艺副总工程师张宏达： 它这个产品呢，正常比通用料能高1000块钱以上啊。目前国内就是大庆石化一家没有这个产这个原料。 大庆石化塑料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讲话中提到的以由头化尾为抓手，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的一个成功缩影。近年来，结合油价持续走低现状，大庆市积极支持油化类央企炼油扩能，向下游要效益。仅大庆石化公司120万吨乙烯项目，就带动了大宗石化产品产量的大幅增长，全市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2000万吨。大庆工信委调研员崔天九： 寒冷地区建大棚啊，建温室啊，都需要这种保温材，这就是把上游的原料跟下游的市场很好的穿起来这样一个节点项目。 受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影响，原来曾是整个黑龙江经济发展标杆的大庆，在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下降了2.3%。为了扭转颓势，大庆结合自身优势，把石化产业作为最大的接续产业。2016年，经济运行顺利，实现由负转正，地方经济增长2.9%。 江苏张家港市城市不大，但20多年持之以恒深化文明城市创建，荣获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并实现4连冠。央广记者姚东明、张家港台记者常红文报道。 上世纪90年代，张家港市动员群众用80万把笤帚扫出了全国第一个卫生城市。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如今的张家港环境整洁优美，城市井然有序，社会文明和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90年代曾任张家港市文明办主任的汤汉明说起张家港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历程，如数家珍： 从卫生环境综合到城乡一体文明，现在是全面的市民的文明素质、城市的文明程度是综合考核，全民参与，大家动手，老百姓都感受到文明城市的创建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都是第一的。 1995年至今，张家港市委主要领导更换了8任，但始终把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作为一把手工程，一棒接着一棒传，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创新举措，使文明张家港的城市名片更加亮丽，提升了城市的美誉度，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全市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3位。张家港市委书记朱立凡： 特别是18大以来，不断的丰富文明城市的内涵，不断的满足人民的需求，让人民过上更有质量的生活，这是我们文明城市创建的最根本的目的。 新闻动车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表示， H7N9 流感不应叫禽流感。我国首艘退役核潜艇向公众开放。安徽发布长江干流崩岸预警。全球首个无线金鸡场落户杭州，请听报道。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莫尼克·艾略特表示，不应将 H7N9 流感称为禽流感。 H7N9 随着流感病毒进化变异，各种野禽、家禽甚至哺乳动物都有被传染的可能，病毒稳定在一个物种上，人们就称其为某个物种的流感， 禽流感由此得名。但莫尼克·艾瑞特表示，目前病毒的传播途径并不完全清楚。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提出指导性意见，对 H7N9 流感命名时要避免针对特定的物种。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艇昨天起在青岛海军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者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黑色的核潜艇前静静地端详，他就是开国大将、中国海军第一任司令萧劲光的女儿萧凯。 铁栏走上深蓝，走向亚丁湾，保卫世界和平，未来的我们中国人民海军会更强大。 长征一号艇于1970年12月出厂下水，1974年8月1日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我国也成为当时全球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袁丹青岛报道。 受长江河势变化等因素影响，安徽省长江干流崩案持续发展，局部地段险情较重。今年汛期来临前，安徽省根据最新测绘成果编制了长江干流2017年度河势分析及崩案预警报告，作为崩案预警的技术支撑。目前安徽省防办已经要求各地做好险情应对。安徽省防办新闻发言人蔡正中 要求啊，对沿江格式进行一些应急的处置，尤其还要进行一些水工程措施，这个是加强这个崩案检测，对一些人员安全呢要进行及时转移，也防止这个人员伤亡，确保长江干流渡线安全。 央广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张建亚合肥报道。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将携手打造全球最具科技感的智慧机场，订票、值机、行李打包、智慧停车、航班实时信息、机场购物餐饮等一站式服务，今年底全部都能在旅客手机中实现。蚂蚁金服胡秀介绍， 车辆进入停车场的时候，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号，出停车场的时候就可以自动抬杆、自动缴费。机场里的餐饮店、商店几乎也都全都接入了支付宝。 央广记者张国亮杭州报道。 最高法昨天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至2020》，提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要达到的8个目标，并就此提出15项重点措施。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昨天在各地统一举行了2017年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集中销毁盗版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非法报刊等共1730万件。 国家版权局英文网昨天正式上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走进石油城大庆，今晚7点半，老一辈播音主持艺术家和优秀播音员将与大庆石化职工举行劳动者之歌大型诗会，一起重温铁人精神，向劳动者致敬。 昨天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工程进行最终接头吊装实验，预计将于下月初进行正式吊装存放。 河北南部今年首次采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麦田一喷多防，临漳县3万亩小麦防病虫草害工作效率较以往提高几十倍。 智利瓦尔帕莱索以西38公里处，北京时间25号5点38分发生7.1级地震。 美国宣布对271名与叙利亚政府的化学武器开发项目有关的叙政府机构人员实施制裁。 法国总统奥朗德24号说，他将在5月7号的投票中支持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一鹏、钟成，主播郑兰、志鹏。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